有， 有， 开录， 好， 先业配，今天九 先 月九 业 号， 配， 今天 好， 九月 哎，你 九 开始 号， 录了吗？ 我录了， 开始了， 对， 好， 好，你 感 说， 好难得 好难得什么？ 哦。哎，我可以先讲那个啊，你买啥？ 不是，你要先讲今天的业配主题，有没有业配了？我没有 哦。 接到业配。 今天的业配主题是，那个虾皮免运日是今天哦， 今 九 天是 月 几号 九号， ？OK， 九月九号。 反正我剪完之后，虾皮免运也过 对啊，看我们讲的根本没啥意义， 对， 只是大家如果有在晕船的要注意哦，很容易就会错过免运的。因为你会一直等对方传讯息或看你的限动，你就会忘记点开虾皮。 并不 真 会，好 的？ 不好？ 哎，等一会，真的会有人开虾皮的通知吗？虾皮很吵 我有时候会不小心按，因为就是他不是可以领那个虾皮那个券嘛，然后有一些还不能领 哦， 的，他就会说提醒我，然后我就按下 哦， 去。 对 然后 对对， 我刚刚就 哦。 是因为被三个提醒我吵到，所以我才花了1600。 你买啥？ 就买那个除毛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替换的头，然后还 哦， 有美白精华，我最近真的很想变白，因为我最近变太黑了。我很努力耶，为了美白我很努力。 哦，哦。 我最近真的是，应该是我此生就是保养最勤劳的时期。我是每天敷面膜，而且有时候我还会敷两个。就是有时候一就是可能敷完清洁以后再敷保湿，对。我以前不是这种风格，哎，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那种很懒的个性，就是我好像一直到年纪很大，应该是去年还是对，应该是去年开始我才有养成保养的习惯的人。不然我之前都没有， 我好像也差不多或者 但你还 是， 年轻啊， 但是哪有，我小你1岁而已， 是吗？你不是两 对 岁，小我 啊， 2岁吗？ 没有 你 啊， 是， 小你1岁而已啊， 真假？你是85？ 85底啊，月底 哦，我以为你86 啊，也差不多啦，跟我同 哎。好啦， 届啊， 对啦，其实差不多。 85、12跟86都是同 但我不知 届， 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比我小很多，可 可 能你 能 在 我 骗你。 声音就，我也确实我也很皮，这个我不否认。我 为 有 什 时候 么？ 都会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干就是我真觉得我的脑就是跟好像就卡在大概18、19岁，就没有什么进展了， 哎，我觉得看 差 你的 不 购物 多。 篮，我觉得看你的购物篮，真的会觉得你像18、19岁。 对啊，我来念一次我的购物篮。我的免运买了什么？我买了那个电子烟，还有钥匙包，还有鲷鱼、猫咪毛绒吊饰，还有小王子玫瑰男孩吊饰， 看你那两个教室干嘛？ 还有三丽鸥甜甜圈吊饰，然后是那个库洛米的，它是库洛米， 哎， 它 那 的 个真的 头 很赞， 卡在甜甜圈上面， 那个真的很赞， 对，那很赞，没错，对，听起来 对， 就是一个高中生买的东西。 对啊，你到 现 底为 在 什么买一堆挑食？ 我不知道啊，我每个包包都会挂两三个，其 可是 实。 好，就算你两三个好了，那你一个免运你就买了三个，你要干嘛？ 我的包包就是会多挂两三个，然后就定期换了。 啊，换下来的要去哪？他们会有一个 会 家 挂 吗？还 在 是什 我 么？ 的书桌 会挂在我的抽屉的把手或者是那个台灯上，挂在台灯上、 哦、 对、啊、 好啦，合理啦，因为 我 没错，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家找不到一个给他们安身立居的地方，我觉得乱丢、 欸、真的哦，我都会把 觉得放哪里都很多余啊，就是没有物尽其用的感觉、哦、就是吊饰让我觉得没有物尽其用，所以我才不会买。 你应该要买一个，你不是他们不能物尽其用，而是你要想任何一个可以挂的地方你全部都挂上去 啊。不要 啊，那就是你不想挂而已嘛。 不是齁，我就是买东西习惯就不是这样，我喜欢就是买了会用完，我喜欢用完的那个爽感。就比如说我很喜欢买面膜、 哦、 因为面膜我会慢慢把它用完。 哎、欸，我买化妆品也都是这样。哎、欸， 对吧， 我就是很喜欢把它用到看到铁片了，然后又把它，像我米粉我都买米粉饼，然后我又用到铁片之后、哦、就是用到一个极致就不能用了，因为铁片出现之后它的一圈它不是中间会开始空吗？ 对 啊，周围的用一用就会越来越没有，可是还有残留，然后我就收集了三个残留的，然后我就把它用那个什么那种抠指甲的那个铁棒把它全部剁碎啊，剁碎之后再把它收集到那个盖一个瓶盖上面，就大一点的瓶盖里面、 哦、 然后就把它当成那个就是蜜粉这样子用。 哇靠，哎、欸，你这个很像那个 Five Minutes Craft 那种影片、欸、就是那个 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有那种废片吗？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哦哦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很智障的，很智障的那种。干，而且那个，对啊，而且很智障的那个，好像有很多人会刻意用，就很多很红的 YouTuber 还是怎样，他们红都是他们会真的去测试那些很智障的可不可以用。 哦，对啊，可是我后来觉得那种看久了就蛮腻的。就是真的好看的还是直接看本尊比较好笑。 对啊， 看他们在那边耍白痴。 对啊， 可是你这个是真的、真的很多人会这样用啊，就也不是白痴，那个是好像真的会有、 哦、 像那个什么口红不是也是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 嗯，哎、欸，我上次看了一个，就是废片、嗯、也是口红的、 嗯、 然后它是直接用胭脂虫做出来。 胭脂虫、 哦、就是最近那个 IG Reels 不是很常会给一些很智障的影片吗？然后它就是很像是抖音过来的、嗯、然后它是就是那种针管，然后它就是把它的针头的地方切掉，就是直接把那个注射的地方拿来当成容器，然后它就就是切一些之后用铁锅把那些针头拿去煮沸，就是消毒、 嗯、 可是那个整个画面看起来都超脏超恶心的，然后再去用胭脂虫、 嗯、 然后什么把一些什么东西晒干什么鬼，我有点看不懂中间，然后后面就是直接把那个煮成容器煮成溶液，然后再灌进去那个针头里面、 嗯、 然后最后就做出来一个口红，然后那个阿伯就拿来擦这样。哇、哦、真的是超恶心。 胭脂虫真的是虫？ 对啊对啊对啊，应该是胭脂虫吧，还是植物啊，我有点忘了、欸、反正就是胭、 哎呦 就是它 弄出来就是会有那个染料。对， 所以它是拿虫的尸体去做成口红吗？ 对啊，你就把它想成那个中国版的 Five Minutes Craft 那种感觉。 哦天哪，哎、欸，可是有几个蛮好看的、欸，我之前也有看到那种都是从抖音跑来的，然后他是、 哦、 就是有一个阿伯他把钢琴改装成那个就是琴键上面那一排，他架着那个烤肉，然后他每次弹的时候，那个烤肉的那个串烧就会 他弹哪个键，那个键上方的那个串烧就会转一圈。所以然后他的那个钢琴下面脚踏板的地方他又改成脚踏车。 我靠，还蛮， 所以他就 还蛮炫跑的。 他就一边骑着那个脚踏车，然后整个钢琴就一起前进，然后他一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那个串烧就一边烤。对啊，帅欸， 感觉可以，就是这已经是那个行动餐车的感觉。 对啊，可是他又很鸟，你知道吗？他在一个很烂的工地，就是类似像铁皮屋之类的，然后在那边做这件事，然后他看起来又鸟鸟的，像流浪汉那样。 我可以理解。 然后那个画质又很差，然后就觉得很白痴，就是还蛮屌的，可是又觉得就是很废啊。 那也是 IG Reels 的吗？ 好像是吧。 我觉得我们俩完蛋了、欸啊。我记得我们前几集就是早期的，就是集数的时候，好像还有聊过说抖音很怎样很怎样，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是你讲的，我自己是还好。 哦、 oh.。然后现在两个人在那边讨论 IG Reels 的影片， 啊不是啊，我觉得这是过滤问题，就是有点像抖音是。有啊，抖音就是真的很智障的一堆东西啊，但是这堆智障的东西里面呢也有几个是少数可以看的啊，少数可以看的就会过滤一层之后会一些流到 IG， 然后那些 IG 那你先听我讲完嘛，然后那个 IG 里面这样过滤一轮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抖音它会分流到 FB 或 IG 嘛，那 FB 当然就过滤的比较差，就是几乎有那种中国人在那边演智障情境剧，有没有？或者是那个智障业配影片大众，然后流到 IG 都是外国人耍智障的，就会流到 IG。 屁嘞！刚刚讲两个都是中国人。 啊，没有，那中国人耍智障也会，可是还要耍的真的很好笑，非常好笑才会到 IG。 哪有？ 就他不能是那种，我不知道欸，感觉就是还是有一个过滤层啦。这样讲好，应该是第一层会先留在 FB 过滤完之后才会到 IG 再过滤完之后才会留到 Twitter 跟那个 Reddit， 这样。 我觉得 IG 根本就已经沦陷，根本没有过滤到，他已经跟 FB 真假的。 对啊，因为我最近还是很容易看到一些就是中国的影片特别多，然后都是一些就是我觉得很废的影片，就什么一些很感情的东西啊什么，然后就想说傻小子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他可能会讲一些他的感情观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就觉得 哦，有， 对，我觉得 YouTube 也很多 ，YouTube 很多，我不知道哎、欸我反而 YouTube 好像还好， 我觉得都 是 你追了什么， 我到底 追 了什么，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 都是有一个 在按那个广告说不要再显示这个之类的， 哦，我跟你讲，好像有一次是自从。我按了什么语录系列，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结果后来就因为追了一个语录账号，其他的语录账号就全部跳出来，然后就赶快 反的， 然后就把它全部消灭，我觉得超可怕，就是我真的很不想，就是一个人的语录好跟我有没有很喜欢看语录账号这件事完全是两件事， 真的完全理解。 对啊，对啊，就像身心灵的那种账号，我原本也有追几个，像什么卡米尔还不错。 哦，对，卡米尔还不错。 对啊，但是就有其他是比较智障的，你知道，就是很明显是中年给中年人看的那种。这样讲很不好，就是让你们年龄歧视啊，像丑老、欸，就是反正就质感很差啊，就是那种。他只是有牵扯到那种什么心轮什么的，他只是卖弄几个名词，他其实就是鸡汤然后说教的东西也会跟着出来。 哦，真的。 对、啊、 过一阵子很烦，还会就是特别去隐藏那些星座的，因为我真的很容易跑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对，你一旦追一个星座，其他 星 座就出来。可是 我真的没有追星座啊、也不一定，因为我追了2000多个账号，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我到底追了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困扰之一、 啊、 就是我会觉得、 欸、可是 追踪又不用钱、 那 個可是我追踪太多、 哦、 我就找不到、 欸、我认识所有追到1000多个的人都是跟我说因为追踪不用钱 哦对 啊就追踪真的不用钱啊，而且我就是一个、 欸、 就是可以看、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就是资讯量啊，就没什么差 哦，对啊 对 确实、欸、我之前有一阵子很无聊，我就把我所有的那个我就创很多账号，然后把我追踪的东西分流、欸、 我以前也会 就是、 嗯、 就是把那个看小动物或看小朋友的专门装一个账号啊，看插画漫画的另外一个账号，然后看好笑的第三个账号这样。 哦、嗯、我以前也是这样，其实我的小账到现在还是这样，是本账就没有动过，因为我小账我的插画账号我都几乎都追插画的，然后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小账都是拿来追什么、 哦、 就是电影跟风景相关的，对，可是后来发现我根本就没来用小账、 哦、 所以我小账去了只会发文根本就用不到，所以我本账就只有2000多个、 哦、而且那个什么我后来发现很容易被洗掉，我就干脆把我很喜欢的全部都就是按星星，尤其是那个什么齿齿 哦，那个超可爱的，那个日本的话那个牙齿的有没有？还有伊手龙人、 啊， 还有 真的超可爱的。 然后他的小孩子是那个三小可丽饼哦， 对对， 看那超可爱 的，哎、欸，真的超可爱， 他每一个我都超级喜欢的，尤其是 哎呀， 他那个什么什么声乐老师还什么。合唱团老师暴怒那个也蛮好笑的， 对对对对 对，然后会突然冲出去，然后但是每次去的地方都很奇怪。 我觉得此那个此此的很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每次都不记得他的账号是什么，所以我每次很想要看他的账号的时候，我都要想很久。 哦，真的会这样？ 对， 真的会这样， 对吧？你现在想你也想不到他叫什么，对不对？ 我真的想不到，他应该要叫的比较通俗一点，可能 什么 tooth tooth 什么的。 对，他不是他哦，打齿友哎。哦，那我要 哦，他比较 贴在那个链接给大家看。他是 好、啊、 跟大家讲，他是一个日本的插画家，然后但是他的账号是专门写成中文的给大家看，所以他的梗其实很日式，可是他大家都看不懂这样，对。很可爱，他最新的是那个拍屁股的那个，你有看 吗？哦，对对对对，拍屁股。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我的 IG 现在被锁了。 哦，对对对， 他被对，所以我根本看不到，超伤心 啊！干，对， 你还是我们的那个都会熟女友， 没有、欸？不然我用都会熟女去追他好了，这样你就可以看。 啊，好耶！ 我打什么？ 我现在来看好了。 好， 打齿齿、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我追了。 有， 好莫名 哦，好耶！我看一下、哦，拍什么拍啦？原本想说冲澡就好了，什么想泡澡哦？然后好吧，等等哟，我把浴缸洗干净。 可爱吧？ 看，好可爱、 啊！ 我超级喜欢他们的日常， 而且他屁股画超圆，超好笑。 对啊，因为他们之前不是那个打工的时候，他们去打工是去那个鱼板工厂打鱼板， 超好笑。 他们工作就是去打那个鱼板。哎、欸，我要不要讲那个原本的笑话？就原住民的笑话。 那个是笑话吗？你可以讲啊，你讲。 我觉得蛮好笑、啊，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原本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他提醒我就是传讯息提醒我要免孕， 然后我们就各自下单，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我们各自买了什么截图给对方看，然后他就你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主持人，哎，我到底要怎么称呼你啊？我可以叫你那个吗 ？NINI 吗？ 哦，好了好了，你就直接这样讲好了。好 哦，反正就是妮妮，他就说，他就下一个结论就是，哎，我那个什么。那什么，我们刚好就是你买的很少，但是你男人很多，然后 我 买的还是什么，我忘记你怎么讲了，反正就类似。 我说我们两个都是极端，用男人跟用钱的部分。 对，我们用男人跟用钱是极端，因为我都买一些垃圾，所以很便宜。然后你的花大钱，都一下买超贵的那种很高级。的保养品什么的，然后他就这样回啊，我就说没有啊，这不算啊，我是那个什么，我也是单一一个，就是我每次都是专注一个人这样，然后他妮妮就说，可是你要看用量，我说不能这样算好吗？哎，怎么跑到那个，就是这个话题是怎么接到原住民？ 哎，怎么接到的啊？我看一下，我也忘了。 我看一下，哦，好像是说什么，我就抱怨说，可是我现在的这个，我一直从他身上找不到要怎么晕他，因为我其实发现我蛮喜欢，因为我蛮想要晕船的，但是又觉得这个人，我只找不到晕他的点。然后你就说，你还是搭船去兰屿比较快。然后我就说，可是原住民都打老婆哎、欸，然后你就说你就喜欢被虐啊？我说并没有，是心理上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晚上是谁打谁？说不定晚上交换打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感觉我是真的会被揍的那种打，就是会被船桨揍。然后你就说，我也觉得，毕竟你很中二，不太适合原住民的生活，而且原住民不买吊饰。我说对啊，可能会冒犯住你。他说你买吊饰会被打死。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老公是原住民的话，就你买吊饰，他应该把你打死，就很不切实际啊。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原住民比较实际。 欸、他就说买这三小垃圾的，一直用船桨打我，一直 K 我。 船桨打人真的是超级歧视，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会被歧视。 还好，我代表说我还是很、欸、我不是说把所有原住民都看成原住民、欸、我是有看那个蓝语他们文化是符合什么梗呢、欸？就是人家 讲话， 人家都是。真的吗？哎、欸，我又符合他们风俗民情哎、欸，我又不是只会在那边什么山猪小米酒。 你这样讲像是就是蓝屿的人都在用船桨，而且都用船桨打人， 我都穿定制裤。 而且我跟你讲，蓝屿真的蓝屿人真的是不太好惹，然后我真的是很担心，万一我们有蓝屿的观众。好了， 不会啊， 应该不会有，根本就没有观众。 我们都，对，我们根本没啥观众。哎、欸，还是会有那种很白痴的，就是不知道，可能很想红的吧，他就会演上我们，然后我们就 FB 被写什么很长篇的文，然后有什么鬼什么阿鬼阿水什么三小的，就是 鬼 才 阿水， 阿水 还是什么阿水、 啊？反正只要 随便，反正就是那四个字。 反正就是智障的人，他到哪里都会哪里有火，他就往哪里蹭，对啊。如果他也来蹭，就代表我们红。他根本就没有红啊， 那 他就只是之前，他只是之前帮鸡排妹站虾，然后鸡排妹就都一直分享他帮他站虾什么。 所以他也就只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就他自己没有作品。 哦，对啊。然后 FB 里面超多这种，就是有蓝勾勾，可是都不知道他哪来的， 真的。 对啊， 我不懂 然后 他的粉丝团哪里来的。 对啊，感觉就是跟什么勾二那群那种的差不多吧。 勾二是什么？ 我不知道。就有一种有一个网红，他叫什么勾起你心中的恶，就很智障。 我没听过，完全没听过。 哦，你没听过是正常的。 为什么 你没听过正常？因为他是，我会知道他是因为那个，你知道台湾制药吗？ 我知道啊， 反正就我之前有去康妮妮的那个，康妮妮就是有一个脱口秀艺人，他是第三性的那个，跟观众讲一下。然后我跟妮妮有，我跟那个主持，另外一个主持人，我们有一起去参加他的脱口秀现场过。对啊，然后后来我有去他办的 party 什么的，然后他办的 party 还有他主持的现场，还有他办的那个讲解王家卫电影活动，我都有去，然后我都有遇到台湾制药的粉专本人，这样，反正那个是一个梗图的，就是会类似像是那个抽大麻，那让你脑袋坏掉那种粉专类型。 可以啦，台湾制药蛮有名的，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应该会知道，对啊，我就有，干、欸、他老婆超漂亮哎、欸，他老婆是那种，就是他虽然老婆也是跟他一样是中年，可是他老婆就保养的非常好，然后非常有气质，但是又很大方，又很活泼，然后就很像是你想象中最完美的音乐老师的那种感觉。然后穿，然后就是波浪卷，很漂亮的波浪卷，然后很精致的妆，皮肤很白，然后身材很好，然后穿白色洋装，飘飘的，很有气质，然后高跟鞋这样。然后台湾制药大家绝对想不到他到底本人长怎样，他长得很，他就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大叔，然后很永远都穿着西装跟西装裤这样，就休闲的那种，不是像业务那种，然后很高瘦瘦的，然后戴着细框眼镜，就是很有气质的大叔，绝对想不到他是粉专的，就是他是台湾制药粉专的 小，不是啊，我印象中我有看过就是你分享他的照片、嗯、我怎么没有印象他长得像是你？ 没有没有，我分享的照片是他，我是跟他弟弟合照、 oh. 他弟弟是美学的步道，就是我 IG 有 po 的那个是美学步道、啊，美学步道是他弟弟、啊，他弟弟就是个光头的仔仔这样。对啊、 哦、 可是 他弟弟比较害羞、啊 哦、 对啊，然后反正台湾制药他就是把那个勾起你心中的恶把他当成笑话在分享这样、 哦、 对，然后他去那个康妮妮的 party 的时候，他就自己去，他干他自己去999买那个面具，然后画那个血，就是血，就是勾起你心中的恶。他很智障，就是他觉得自己是蝙蝠侠里面那个小丑。 嗯， 然后要揭露， 怎么蛮中二的感觉， 对啊，就很中二。然后他就揭露所有社会上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 嗯， 所以他就都会穿那个同样配色的西装，然后他就自己画画那个面具，画的跟那个就是跟那个电影的小丑是同样配色，这样跟同样形状，但是又画的很粗糙，就很真的很智障，很像长不大的高中生在乱搞。反正他就是，你去看一次他的频道，你真的看不下去。他就是那种有点像是，我觉得这样讲可能会触怒一些人，可是也没人在听，所以没差。就是很多社会底层，或者是会去柬埔寨的那群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群会在路上乱飙车，然后闹事喝酒，然后或者是很早就生小孩那种族群，他们就会很喜欢那个勾起你心中的恶之类的，而且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神 神在看待，就是觉得哦，他真的很厉害，他真的很有两下子，然后真的是出在社会上走跳的人才会懂他什么之类的，就是对、啊。然后台湾制药就很白痴、啊，他就自己去909做那个面具，然后去 party 参加，去 party 在狂跳舞，超好笑的。然后我还有借他的面具来看，他还自己用彩色笔涂，超白痴。反正勾起你心中的恶，他的类型就跟那个什么 Bump 很像，就都是类似像8+9之类的吧，会喜欢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他的粉专， 嗯， 赞数跟留言数都超高的、欸。 对啊，对啊。哎、欸，你去追一个粉专叫什么8+9的迷惑行为，超好笑的，那个超好笑的， 就叫就是数字的8+9， 对，8+9的迷惑行为。然后他，我觉得有一篇我笑超级久，还有存，还有截图。他就是有一个阿伯，他就是上半身没穿，然后在跟他的朋友吃鹅阿米刷。然后就有人拍他的那个背，他的背的那个屁股上面那边刺了那个动漫的英文，超好笑的。你知道动漫的英文长怎样？ 我知道、啊， 就不是都是他就被刺了动漫的英文，明明就是个阿伯，他可能就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只是想在背后刺一个青菜。就觉得超好笑，然后下面就超多人留言说什么我女朋友，我的前女友也有在那里吃过什么的，哇，超白痴！ 等一下，我换一下新的会议室，因为他说有时间要到、 哦，对对对对，好 好 好好，我等你， 好 好。喂，刚 有了，有了 。 哎、欸，可是我觉得以就是那个粉专经营来说，嗯、那个勾什么勾起你心中的恶还蛮屌的、欸，就他的 真假 互动很高啊。 哦，对啊，就是 而且他是很认真的那种、欸。 对啊，确实，反正他就跟那个 嗯。 跟馆喜欢馆长，然后会去喜欢连千亿什么，是差不多的族群会喜欢。 其实我不知道喜欢馆长的族群在哪、欸，因为我完全没在经营他、 就是有点像是，你就想象那种不是都会剪西瓜头，然后很瘦很瘦的那种男生吗？ 嗯。 然后他们可能国高中就去就到处骑机车，到处去不知道哪边，然后会说什么读书没有用啊，赶快出社会工作比较实际什么的，要开始懂社会比读书更重要的那一群人啊， 嗯， 对吧？反正就哎，我看一下高二的，是哦，我没有看过他的，没有认真看过他的粉专。哦，对，干他其实5000多，哎，他的赞数都很高，哎， 对啊，是不是、 嗯？ 就以我一个做行销的人来说，我会觉得好羡慕、哦、这个触及，这个互动、 嗯，而且你看他都会很扣合时事，然后又就是。又用得很耸动之类的， 好， 对啊，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啊。其实我觉得这群人也都会追什么加藤君什么之类的。 加藤君我没追、欸，那个不是很吵？ 我也没追啊，那很吵啊，感觉就是同一群人啊。哎、欸，我这样偏见是不是太严重了？ 啊，反正 我们的听众，对，我们没在听，我们就讲爽感。哎、欸，我可以讲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是我跟你原本我们有在聊天， 然后我们在聊说什么鬼故事之类的，校园鬼故事，然后就聊到文化的鬼故事超多，然后都超好听。 还 是 你、 就 是、还是你讲一两个分给大家听？ 这样讲一两个吗？我怕大家会怕，反正鬼门都关了。我看一下啊、哦，哎，我来查一下那个文化鬼故事，讲给大家听。文化鬼故事。PTT， 我之前认识我前男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太多鬼故事，嗯、然后就晚上就，而且我又在睡前看，然后我看到我自己不敢去睡觉，嗯、然后我就想说，我去网络上找个真人聊天好了。然后刚好那时候又太晚、嗯，所以我就在那种匿名的交友软体上面聊天，然后聊一聊就认识我前男友。 你说哪一个？ 上一个。 上一个你说台南那个，我、哦、真的假的？ 对啊， 因为我想说你们就很不同群，很不同类型的人啊。 哦， 就是他的 taste 跟他的喜欢的东西就跟你差蛮多， 真的差蛮多的、欸。 你可以跟大家讲那个角落生物哇吃的事情，我觉得 角落， 我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吗？就是我发现， 嗯。 我发现就是喜欢角落生物的粉丝通常都是男生、嗯、而且很高180几公分的那种，对，反正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因为我前男友180几公分，然后80几公斤，反正就是很壮的那一种，然后我前同事的男友他也是180几公分，反正就是应该说这也不能算大数据，但是就刚好身边的人有两个都喜欢角落生物，然后都是男生，然后都很大一只，然后我就开始对角落生物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我都会觉得角落生物都是男生喜欢的东西，然后总之那时候去年的时候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就是我知道他很喜欢角落生物，所以我就会有点想要揶揄他吧，应该算揶揄吧，就觉得很好笑，总之我会去那个角落生物的专卖店，然后就是拍一些东西，然后问他说这个你喜欢吗还是什么，然后我前男友是那种很认真的人，就是我其实是在揶揄他，就觉得这个东西配他很好笑，然后就顺便用开玩笑的心态问他说你会喜欢这个吗，然后他都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这个他喜不喜欢，然后我就会故意问一些就是很不适合他的东西的，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可爱的角落生物的袜子，问他说这个你喜欢吗，买给你穿好不好，这样，然后我前男友就很认真的评估说他这个他穿不下，或者是就是他觉得太可爱了不行之类的，但我还是会硬买一些角落生物的东西给他。 你不是说你要讲那个什么杰尼杰尼的那个，那个也很好笑。 杰尼杰尼哦，杰尼杰尼是那个很烂欸，那个就只是我在、嗯、我也是在开他玩笑，可是他没有 get 到，就是， 但是就是因为他没 get 到才好笑，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前男友很白痴，所以我就会闹他，然后总之我好像是问他说杰尼龟怎么叫。然后他就说杰尼杰尼、嗯、然后因为他本人是道地的，也不能说道地，反正就土生土长台南人，然后他在石木鱼店打工、 嗯、 然后他那时候好像刚好正在石木鱼店打工吧，总之我就问他说那石木鱼怎么叫，然后他就说不知道，就说石木我就很常对着他说石木就这样而已。这很好笑吗？ 我觉得超好笑，然后重点是他为什么 get 不到，就 他 就很问号，不知道你在 干嘛。他就是很认真的吧，不知道我在干嘛。但我觉得是有点在嘲笑他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这样才好笑啊。然后你对他一直做那些角落生物的 trick， 他又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他刚好又很喜欢，所以他就接受了一切，但是他不知道他全部都是包含着讽刺意味。我 觉得你没有到讽刺，然后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有点好笑，有点 有点那个，就是有点揶揄感，可是就觉得很好笑。 对啦，揶揄啦， 揶揄啦， 我没有恶意，我没有恶意，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就是自己玩得很开心，然后他也没有被，也没有被我影响到，我觉得蛮好的。 我稍微讲一个那个什么，好像网络上也蛮有名的那个文化， 突然就要开鬼故事是吗？好，好， 对啊，他就说，就是好像以前有乔生，他过年的时候又没有回家，因为他要省钱之类的。好像我不知道以前的乔生他妈是都多穷啊！我们学校的乔生看起来都超有钱的，就我们学校的 乔生不是都应该很有钱吗？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好像是我之前因为我们有什么踏硕台南这些东西要硬性要参加，就领学分必修，反正就是我们前校长的德政，他就是说什么，就是你既然大学在台南，你就一定也要认识台南的文化，然后他就有安排很多路线，都是类似像是，反正你要理解学校的历史，还有台南哪间古庙历史什么的，反正应该是蛮有趣的东西，只是因为都是在夏天，所以就超热，然后就整个过程都很烦。反正我就有参，我就用这个什么，他说台南的时候，然后我要讲啥？干，我很忘记了。前一个话题是什么？健忘症。 乔生。 哦，乔生。对，反正乔生。然后我们就刚好经过那个成功湖，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湖，然后那个湖就很多很多人会，就是很多屁孩或是新生会有那种有人生日啊，就把那个寿星丢到那个湖里面，那可是那个湖就很浅，下面全部都是泥，所以也没有人死掉什么的。 是蛤蜊吗？ 可是 没事、 啊、 对不起， 不是蛤蜊啊，笑死，泥泥啦，泥泥巴的泥、啊、 不是 蛤蜊， 不是啊，蛤蜊，你知道蛤蜊是什么吗？ 我知道那个有毒的米啊， 对对对， 对啊， 对不起，你我没有恶意， 北极，反正就是，反正是他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讲解的那个解说员是一个阿姨，就是好像历史系，等一下我咳嗽的时候，你再帮我把咳嗽剪掉，反正那个。那个阿姨就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原本都在就被晒得昏昏的，想说就是等时间来过去，我等一下要买个手摇什么，都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什么，没有很认真。结果他突然讲一句说什么，这个湖那个以前那个乔生都很穷，都会在这个湖里面抓鱼。然后我就听了就看这是三小这句话为什么没有人觉得有问题，然后就看周遭人周遭人完全都没反应，然后我就一直看那阿姨就说这是什么歧视吗，而且在场也有乔生你知道吗，我想说他们听了作何感想， 还是他们听不懂 什么叫做我不知道，他们就说什么他居然说这句话，说我以前乔生很穷都会在这里抓鱼，我想说到底是三小就是，然后你知道他说台南就是最后要写一个大概好像1000字的心得吧，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大放了，因为我不知道写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很认真，然后但是我只知道我有听那个鱼的事情，还有什么那个国泰世华银行的那个树是种在我们学校那边，然后每天会花很多钱在那、那保养那棵破树，然后那棵树好像是当时有什么皇太子就是种下了那个种子，然后现在长那么大颗什么的，然后我就整个1000字我完全不知道写什么，我就是都在讨论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反正全部都超负面，就是那个树的事情，我就说什么那个因为他是说他那个皇太子来这边种那个树是因为他想要象征说他能体恤台湾人民的辛劳，然后想要更接近台湾百姓一点，就是讲解的阿姨是这样讲， 然后我就在上面骂超多，就是说什么你不你那个，我就说那个日本的天皇啊、皇太子啊，政事不干啊，然后什么政策不改好一点啊，然后一堆那个以前的什么看一下奈何什么写那些人民骂说日本人就欺负台湾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处理，啊你台湾在那边种树有什么屁用之类的，反正就大概是这个。大概往这个方向写、嗯、就是没事 你到处种树一点用都没有，你到底为什么种这些树，然后我就说后人更白痴的是还很珍惜这棵树，到底有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他们做表面功夫，然后你又把这个没用的表面功夫保存得很好，到底在干嘛、嗯、之类的，就讨论这个，就写了一大段都在骂人，然后又写了下一段就在骂那个阿姨、嗯，就说什么学校到底找了什么人，怎么会讲出这么歧视乔生的话？就是什么，我又说什么什么叫以前乔生很穷，都在抓鱼，怎么会讲出这么不符合学术讨论的词语？然后我又说这个根本就是偏见，而且搞不好乔生他们只是刚好是会抓鱼技巧的一群人。刚好他们是乔生，然后他们因为年轻人好玩所以下去抓鱼，但是因为台湾人都是就那个时候的台湾人或者是这个解说员他可能有歧视或偏见的心态，所以他都觉得人家抓鱼是因为很穷， 说明是好玩， 就是对啊，我就觉得说人家应该只是因为好玩或者是在他们的家乡抓鱼是一个娱乐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绝对不会是因为 我怎么觉得你这样讲也很歧视 哪里歧视啊，反正就是 不过其实 反正就是乔生来国外念书绝对不会是因为穷， 不一定啦，不一定，外交政策 有差、 就是、没有、 哦、 是真的 也有差， 对啊，因为我记得 就是可能非洲的那种、 嗯、对啊对啊，我有听过报道者就是曾经有专访过一个就是乔生，哎，不止一个吧、嗯，反正就是在讲说，嗯、我忘记哪间大学，就是对乔生的，就是、嗯，就是很不照顾还是怎样的，然后有丢皮球，然后还让他们去当廉价劳工这样。对， 哦，好像有听说， 但是不是非洲？我有点忘了，就蛮久以前看过报道，只有讲过。对， 好像有这个状况。 对,、啊、 对他们都是一个，然后也有乔生是可能一开始他听到的优待还是什么都很好，结果骗进来之后才发现好像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然后还让他们去做一些很就是不符合劳基法的工作这样， 嗯，真的 很扯， 确实，可是重点是我把我整篇文章就写这两段这样， 没有重点， 好像 重点是，嗯，你刚刚才开完达悟族的玩笑，然后现在在那边大喊歧视， 我就谴责那个阿姨说怎么可以歧视小子， 对，你还写了1000多个字在那边骂他，然后你刚刚在那边开达悟族的玩笑， 后来说原住民都会打老婆。 哎、欸，原住民打老婆是我讲的，对不起， 哦、 但我是刚刚 对对对对对。欸、幹， 我没有恶意，我没有恶意。 不是， 开始 重点是 讲 那 个那 篇文。哦，那那个 没有恶意、 那個文， 然后跟讲难听点。 哈，讲难听点。 不是啊，就是大家地图号不是先这样讲吗？就是我没有恶意跟 讲 难听点， 讲、哦哦、难听点。对，还有这不是针对谁。 哦，对对对对对，笑死。 嗯，然后那篇文章后啊， 你刚刚讲鬼故事了吗？ 我、哦啊哦、好像是要讲鬼故事、欸，哦，这离题了。反正反正回到文化鬼故事啊，没有，我这个先讲完了。 好，你先讲完。 重点是这篇文章呢，我上传上去了，然后也交到Moodle上了，就是作业都交完，那期限也过了。然后就是我妈就走进来说：“哎、欸，你那个，你刚刚。”好像一直听到打字的声音，你在打什么？然后我又说：“哦，给你看啊，这是那个他做探险的心得。”然后我妈看完之后，我就去 那个厨房，就是煮一些东西来吃。就回来的时候，他就坐在电脑桌前面，面色很凝重，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的内心世界离我好远。”就是说什么你怎么那么凶呢？他说什么你是不是有点讨厌这个社会？ 哎、欸，你有时候是反社会人格的。 对啊，然后重点是那个什么这件事，我就还跟我妈解释说没有，是我没有真的真心这么想，只是。我还没有很认真，所以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然后这两个地方就只能往这两个地方写嘛。哎、啊，你要打到一千多字，当然会越骂越爽、啊，就是也不是爽，就是越骂越深入啊。就是你找到东西骂，你就开始去把这个你有没有骂的东西又扩展，又扩展，又扩展，这样你才有更多东西写嘛。你跟他解释。嗯啊，解释完之后，他就默默回房间、嗯，然后说：“啊，算了，你都教了，讲了也没用，什么的。”他就好像就算了。然后就好像隔天，我爸好像刚好他，我跟他坐在车上，然后他就突然默默的说：“那个，你以后我是觉得说，哈，你私底下要怎么想都没关系，可是你要交出去给学校的文章，就是要谨慎一点啊。”尽量不要有个人的意见会比较好，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根本就是晚上我妈可能觉得太担心我，还干嘛就跑去跟我爸讨论什么，我觉得超好笑，这其实根本没什么。然后看那些文章里面就也都是攻读生之类，或是助教，也不会是什么什么谁，你知道吗？然后。助教看了也只是看有没有字数达到，然后你有没有抄袭，就这样。 对、啊欸，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的话，你应该早就被抓去牢。 我应该死了吧？应该死非常快吧？ 对， 好像是哎、欸， 真的。 对啊，我们回来讲那鬼故事，反正、欸、鬼故事超、嗯、超短超鸟的，我在讲那么久，反正就那个乔生他就很穷，他就是过年的时候不回家，就偷偷一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对啊，又但是就故事这个故事结构的时候，就是那个乔生很穷，所以他不回家就住在文化大学的宿舍。阿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文化大学什么历史系毕业之后，就去修成大的那个什么硕士历史硕士什么，然后跑来变成讲跟大家讲解这个阿姨的世界观 everywhere， 这看那阿姨写的超白痴，反正那个 我已经想好这一集的标题是什么。 那好，你等一下跟我说。我先把这故事讲完，这故事拖好久。那乔生他就是一个人在晚上啊，孤苦伶仃的，然后就是整个学校都是人去楼空嘛，反正过年大家全部都回家，就整栋楼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他就在上面好死不死就生病了啊，生病的时候又刚好没什么，又刚好又没有药。他、啊、就在那里一直生病，一直生病，结果就在那里死了。啊，大家过完年之后回来，他已经死好多天了，然后才发现说，就是哦，有那个尸水漏出来什么，然后就处理掉。结果那个楼，那个死那个乔生的那个房间就被锁起来。啊，可是好像那层楼的人，如果到很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就是故事是这样写、啊、就是他会去敲很多人的门，然后讨药来吃。对，然后好像是那个什么，哎、好像那个有人就说什么，有那很老的校友，他自己 po 在 PTT 上面，就说他有被敲门过。然后， 哎，你刚刚也被敲门？你该不是因为看了这个鬼故事？ 不是啊，他也没有跟我用什么马来西亚文说什么他要吃药 ，give me fucking pills， 马来西亚人也会 give me fucking pills， 丢，直接 干你这样讲，你等下就会被 就会被抢。你真的超欠扁。 Give me fucking pills, dude. Give me that fucking pills. I'm too poor. I'm too poor to buy the fucking pills. 是，反正， 而且这也不是马来语，好不好？ 没错，没有，你要用枪啊，你枪重一点。Give me the fucking pills 之类的。不知道，我不会马来西亚文的枪。 你真的很歧视。 反正那个他就说他就被然后被敲门还是什么， 嗯， 然后他就还想说就是谁在恶作剧，然后他还去找有没有人去恶作剧什么，就发现好像都完全没有人， 嗯， 就是他好像刚好在没有人的时段在他的房间。就是他们那里都没人这样，所以也没有人恶作剧，对啊，或者是好像有那种情伤自杀的那个宿舍，然后被很大的锁锁起来，然后因为那个上吊的那个女生，她是拿着那个，就是我们不是一般在宿舍都是那种椅子，就是给国中生、高中生坐的那种课桌椅还是什么。 嗯， 然后他那个课桌椅就是拖着那个课桌椅，然后要上吊，站上去上吊，嗯，对。然后好像就很多住在那个房间底下的人，就很常会听到拖椅子的声音。但是楼上的那个宿舍因为闹鬼，然后所以他是被锁起来的，然后都是灰尘。 嗯， 反正文化大学的故事差不多，很有名就这两个吧。对啊，然后他的那个山好像格局，他的风水整个是阴风，会一直在那里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就把那个鬼啊什么死，反正你死在那里的都全部这样一直像龙卷风一样把你转在那个群山里面，你就是一直出不去。如果你是鬼的话，你就会在那一堆文化大学那个盆地，文化大学是盆地吧？是 啊，是吗？它不是在山上吗？ 它是山里面的凹下去的地方。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我已经 好像是，就是，哦，对啊，反正它的格局就是那个凹下去的地方是一个类似集中，就是类似像碗嘛，像一个碗一样，然后所有的鬼就会困在那里出不去，那里的风水就是这样。 哦， 所以他现在才那么阴就死了。对啊，反正我刚跟你讨论到的是说，我就突然想说，哎，干那个鬼为什么都可以干扰电器，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当什么灯一闪一闪啊，还是突然让电脑出现什么东西啊，还是怎样？ 频率嘛，啊，就像现在5G 手机不是很流行吗？ 嗯， 那也就是频率的问题啊，嗯，就是你要频率对了才能连到5G 啊。 那它也要很厉害啊，就是你看我们从 3G 到 5G 啊，鬼也要，就是感觉他们也要努力什么吧，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吧。就是可能， 哦，他就是有努力，所以他才有啊。没有努力的鬼就没有 得了。他可能一直都在了解那个频率到底哪一个才是最佳值，他调很久，然后就像我们以前都要调广播，不是也都要调到什么 ICRT 是 100.6 什么，因为一直转100.7，对啊，就是一直转，然后转到最佳值。哦，他才可以导致那个电波被干扰什么的，就感觉他们应该还是有技巧的，而且他们会互相教对方什么的，就可能老人家的那种，他就会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然后 老的鬼， 对啊，就可能比较古早的鬼啊，他就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是新的鬼再去教他的，就说哦，这是电灯哦，这是爱迪生发明的什么， 就是要帮他补充他死后的历史知识。 你真的是一本正经讲干话、欸。 反正我跟你，你还有讲到那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个他就说什么，他是以频率来干扰。那这个其实还蛮可以理解的。 啊，如果说大部分人讲法也不是我讲的、啊。 我真的、哦，我以为是你想出来的。 假赛啦，我哪会想这个？ 频率，反正如果鬼每个鬼都有这个频率，都有这种能力的话，那如果很讨厌现在执政党的人，他只要号召一大群鬼鬼们，然后就说好，你们你现在去北区的某个电力区，你去中区的。啊，你去南部的，你去东部的，然后他们就设定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就是准时所有的鬼鬼发动那个干扰频率的力量，那就砰，然后整个台湾就都大停电，然后所有的电力系统全部都没问题，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查不出来到底哪里出问题，然后合适要说要盖合适的人就会全部爆出来。 没有，不是讲合适，合适的问题不是、嗯。不是这个吧？啊，没差了， 就 我们没有要谈。 确实啊，确实啊，对啊，只是说现在很多合适支持合适的人，他们都会跑出来说，是因为就是停电什么的，合适的人就会跑出来。 那是因 为、就是、 讲 的 那时候讲比较大声嘛。对啦，但是、 哦对啊、 这么觉得，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前一阵子是去年吗？还是前年啊？去年吧， 嗯， 不是台湾一直疯狂停电吗？你记得吗？ 哦，对啊，我记得 啊。啊、那 阵子我们有教授真的在搞这个， 搞什么？ 就是他是蛮冲的教授，他是政治系的教授，那他开了一堂通识课，那通识课叫、嗯、原本我以为是很文艺的课，他叫什么电影与社会，结果他的电影全部都是那种、嗯、就是很惊的、欸、什么像是228事件的那种电影， 哈、嗯。 然后他就会播完之后后面讨论228或者是那个反正就是台湾的历史事件吧，还有一个是那种可是都是民国时期的，好像之前有一个是戒严结束之后还、嗯、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戒严时期留下来的法律法条，不合理的法条都还没有改，然后就有一大群学生就是在抗争什么、哦、反正他都是讨论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后来他好像没有播影片，然后他就是讨论说我们就直接来讨论主题，他有一堂课直接讨论 face、 哦、 超驚的，然后有一集是那个合适，然后他是说他可以就是可以有人如果是支持合适的盖合适的可以来跟他就是类似辩论这样， 哼， 然后就在课堂上就是有一个航太系的就跟他直接就是一人就是半堂课这样子讲，对 啊，怎么 可是他啊，反正就觉得说还蛮酷的吧，就是因为我一直原本，因为我其实是还蛮反合适的人， 真假？我是永和的人哎、欸。哦，你继续。 真假的，反正那个航太系的那个男生，他就有点讲到我，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意思。就是，可是我后来听完，我会觉得我不是反合，我是反合适，就是 哦，对啊，我也是。 他可以，对他其实是应该要。再盖一个新的， 嗯， 对啊，当然就是费用什么这边不谈嘛，就是不要再用合适，是那个他的东西啊，或者是构造或者是设备都是太久以前就开始了，就假设他真的爆掉还是要维修什么，是没有人你在生产那些组装啊、嗯、这才是问题，但如果说台湾真的缺电的话，应该重新再盖一个新的核电厂。对啊，啊，你也可以说 缺电的吧？ 对啊， 嗯， 那个盖，对啊，反正我是，我觉得我是到后来就从反核变成永核，但是，但是反核是这样。 我也是，但民进党的、嗯、主要是因为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就是很烂啊。 你说绿能哦？ 对啊，绿能啊，而且我印象中绿能的，就是既得利益者好像都是我，这我不太确定，这有可能、 嗯、 可能会被抨击，但没差，我也没观众、嗯，反正就是我印象中就是绿能就风力发电厂那些的，就是公司好像都是跟陈水扁家族有关的人，好像是，我不太确定， 哦、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嗯欸、这跟陈水扁有关还是蔡英文有关，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 嗯 就是、 都是有关系， 就是有关系的，对，但是绿能就是没有，反正能源政策就是没有做得很好啊，这就是民进党的硬伤。对 哇， 尤其是去年的那个停电那么大家那么有感， 嗯，真的，而且停电的时候很好玩、 嗯、很好玩吗？ 就很好玩，就是 大家都在那边，就是手机有电的都在那边靠摇，就觉得很好笑。 哦、对，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整个天都黑的，就好像回到勾炸那种感觉。 嗯，很像是什么科幻电影开始的起头，好像都这样。就是说电力全部都先关掉，然后就会发生什么大事。 而且 是 那 个 分区停吧。 对啊，而且看到那个 C7 都没有亮起来，觉得超酷的。虽然那个东西会坏掉啊，那食物会坏掉。 对，我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到很惨，因为我们家分区停的时候。我妈就叫我不要回家、嗯、她知道我会很生气，就是因为很热的、 嗯、 对，所以我好像在外面游荡了一阵子才回家、 嗯、 然后因为我前公司在那个就是我那个视角是看得到101的，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还特别在那边拍照、嗯、就是整个都黑的这样，就很有趣。对、 嗯、对吧，可是好险这个是不长、啊、不然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那就没有有趣的感觉。 每天都这样的话就已经不是论文这件事情这么简单。 对 啊, 對啊、哦、今年倒是没有、 嗯、 好扯、 哦、我觉得台湾根本就不适合绿能发电，就它可以搞环保，就是但是那应该是 环保也不是一个，对啊， 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啊，可能哦，不要那么浪费什么的，就是从往这方面过去就好。 那可能要从教育开始吧。 嗯，要从教育开始，因为好像、 啊、 我其实看那个美国影集，真的会有一种我们跟外国人真的不太一样。 我们差很多、 啊。 这样，我先 对、啊、 我先换那个， 嗯、 我先换 哦，换会议室。 对，真的，喂 ，刚讲到哪？ 先不要管刚刚讲到哪，超扯的，女王驾崩了、欸。 女王，英国女王吗？ 对啊， 这么突然吗？ 对啊，好扯、哦， 今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安倍晋三死掉，然后女王又死掉， 可是她也96嘞。96已经 感觉他就是一个一直不会死掉的人、啊、 怎么可能？不是啊，他那个他儿子查尔斯都已经等到都要放弃了吧？ 嗯， 好扯哦！ 哦，天哪！ 好了，我们继续聊。 他还有得那个武汉肺炎呢、 欸。哦，对耶。嗯 他儿子都73了、欸、 对啊，也当不了多久了，不一定。好，他可以，他如果跟他妈一样厉害，可以再当20年。 哦，我靠，好难想象哦。 真的，如果我现在标题下那个女王驾崩了，我们这一集会流量暴增吗？ 我不知道啊，可能我们是应该要讨论一下女王之类的。 可是我的女王没有别的想法， 我也没啥想法，我只知道她好像很爱她的老公，好像爱到那个，就是她老公死掉的时候，她连那个写字都只用黑笔，就是全部都要是黑的，因为黑就变黑色强迫症的之类的。 哦、 对啊， 我 觉得 他想到，你讲，你先讲， 就是他好像蛮酷的吧，很多那个喜剧的电影啊，或者是什么 CCon 要找他串场，他都很认真呢、欸。 他有去串场，我不知道哎、欸。 对啊，他都会去很配合人家搞笑。 哦、oh,，OK， 还蛮可爱的老太太。 哦、oh. ， 祝福他。哎、欸，他们这种人，这种灵魂呢、啊，感觉就是很屌的灵魂哎、欸。他们感觉就是转世之后又会。对啊，他们可以操弄五 G， 可以穿、 oh、God, 操弄那个海底缆线之类的。反正他感觉暗王什么的，他们也可以进去。 暗王他原本当女王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吧？ 哦，对啊，他不是偷偷买什么啊？就是可能买那种自己的情趣玩具。 我突然觉得还好， 当收藏。 我突然觉得很庆幸的是，我们安倍晋三过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录东西。我真的觉得被泡死， 一定会被泡啊！ 對啊、 而且感觉我又会说什么不该讲的话、欸。 你其实 我上次是 不 是我、上次 po 文有怎样吗？ 是没有怎样，但是我有被那个我的朋友警告说这样不太好什么的。 你的朋友说啥？哎、欸，我忘记了， 那個、 你好像有讲一下。 就直播主啊。 哦，直播主说什么？ 哦、我忘了，但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蛮认真的。就是网络上也蛮多被踏伐的之类的话 哦， 对， 然后是贴什么？哎、欸，我们 podcast 的人是跟追我们 IG 的人是不同团啊， 完全不同、啊、 感觉， 根本就应该没有重复的，应该没有 podcast 的人去看 IG， 去看 IG 啊 ，IG 的人没有， 应该说 podcast 根本没有人， 对 ，podcast 根本没有人。可是不知道以防万一还是讲一下我那个地方到底讲什么，我看一下我们的 IG， 然后那个图到底是怎样，那个我写的那什么，哦，好像是我说好像是安倍晋三死掉的时候我说什么，我很想开他的玩笑，很想要，可以让我说嘛，好，我要说了，就日本政治人物杀手集团首杀成功，安倍晋三变成安倍净土，然后那个日本政治人物杀手集团，我还把它挂号写东京篇这样，然后写放映确定什么的，就是 他不是在东京吧？ 是 吗？是 啊、我不知道， 是在东京吗？我怎么记得不是？还是 我 记错了？ 我没有考察好。我只记得他突然就死，而且那天好像我好像还在我那个时候的晕船对象的家，然后他是他是住日本，我跟他讲一下，就他是很小的，他是台湾人，可是很小的时候就去日本，所以他其实算是日本人，然后好像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洗澡，然后洗到一半的时候，他好像那个出去，哎、欸、哎、啊，他是我在洗，然后我洗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进来，也要一起洗，然后他就跟我突然讲，就是说，哎、欸，安倍晋三被刺杀嘞，我说真的、哦，然后他很快就洗完就出去，然后我就继续洗，我又听到他说，哎、欸，安倍晋三死了，我说哇，真的、哦，他就白痴。就整个的资讯系的那个当下是一个很白痴的状况， 真的很白痴、 哦、这种都是哦震到 我、哦、那时候超震 惊 的、欸、 感觉很震惊真的、哦、 我 那时 候 在 上班在上班啊我哪那么无聊、哦、在洗澡嘞我在上班好不好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应该会活下来吧、嗯、因为我是 我觉得他会活下来 对啊 所以 我那时候 洗澡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会活下来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没有预料到就是他会过世 他会死掉我也觉得 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我又震惊了一次 我也有震惊一下虽然我在洗澡可是我其实是那种哇靠真的假的哇 惊喜日本这样 然 后 OK 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刚刚说啥 我说你心系日本 对心系日本对其实那时候写的时候心系的日本然后我还那我出来的时候还跟他说哎、欸，我们虽然好像无所事事的可是我们正在进入历史重要的一页哦 你要北 跟他讲 你真的很屁孩 为什么 不知道就觉得特别讲这个很屁孩 你说特别说我们正在进入历史重要的一页哦这样 很配合 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什么诶日本会不会大乱啊那时候日本一堆人都在裸奔在那个东京那边裸奔什么的然后还 说裸奔啊 哦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就那边乱讲说什么那个日本世界大乱应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也还好就只是大家还是照常过生活对啊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惜耶、欸 啊、 因为我其实蛮喜欢他的耶、欸、虽然他好像 蛮喜欢他的吧 好像日本人其实很讨厌他很多人讨厌他 主要是那个邪教吧是吗 他做的不好什么邪教啊、oh.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看你真的是都功课都没有做好就乱开地狱玩笑 哦、 就是， 对不起。 那个，杀他的那个人是因为，就是安倍晋三支持，就是某个邪教，然后他的家人就是因为太信那个邪教，然后好像就是，反正他家被影响的很深，这样子，就整个，好像是经济陷入困难还是怎样，总之他因为那个邪教就是。整个家被毁掉然后因为安倍晋三支持那个邪教所以他很恨他这样 哦 对 嗯是安倍晋三是真的很支持还是被讲被怀疑、啊、 应该是有公开支持过不然他应该是不我印象中我得到的资讯是他有公开支持啊但到底是多支持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刚好帮忙站个台吧我不太确定因为如果他真的很沉迷、像那个 Tom Cruise 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新闻吧、我觉得 对啊或者是可能会出状况嘛就可能他又因为这个邪教什么耽误了什么事情之类的 对啊我不知道欸但我觉得反正就是就算他真的有这种污点就是他的历史定位还是不容忽视吧、 对、啊、而且他又跟台湾的关系还不错 哦 我觉得这、我觉得他喜欢什么宗教感觉应该除非他有因为这个宗教所以挪用公款给这个宗教之类的不然当然就是他是私生活之一啊就是我只没办法 可是政治人物本来就没有私生活啊 哦、 他的私生活都是会受到就是检视的 但是受检视这件事情不应该支持不应该跟他的选民的支持率会就选民素质最高的我认为个人认为应该要是他会选择的是很会工作然后对这个城市最有帮助的人然后不管这个对城市最有益的这个政治人物他私底下可能有50个情夫然后可能他超乱然后有一堆性病还是他有什么他只要不要是可能很违背人道的那种可能他 有恋童癖啊或什么，这个是太严重了。但他如果只是哦很乱交女朋友啊，或者是外遇出轨这种，就是相对的，就是可能影响他的家庭而已，或是他跟秘书乱搞之类的，就是类似这种。那如果他的施政效率是高的话，那还是应该要选他。 哦，可是这就是精英的想法，就你要想你的票跟你隔壁邻居阿北的票是一模一样等值的，就对他来说就不是这样看啊。 嗯， 就嗯，这本来就是民主的那个怎么讲，滥觞吧？ 也是， 对，精英当然会这样想，可是也不能说精英啦，应该说。 民粹 应该算 这样叫民粹， 这样叫民粹、 就是、我不知道，我其实不太知道明确民粹的就是明确定义那是什么。 我很不会解释、欸、我觉得我不要乱解释好了，你自己去查、啊、但 我就是大概可以理解， 自己去查。哦， 对、 啊、 因为 可能 我觉得 精英也不是精英，而是精英主义吧，就是、啊、我也不是、 哦、 我也不是什么卡西，可是我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 对啦，你毕竟是名校好不好？ 没有啊，我只是嗯，你打的就觉得说可能不能用支持球队的那种热情跟爱再去对待你的选票吧。 哦，可是嗯，我觉得草根不会这样想。 草根哦，怎么 讲，就是在地势力一定不是这样想啊，他想的一定是支持哪一方对我才会有帮助啊，就是对我的事业啊，对我的就是财团啊什么比较有帮助这样。 嗯， 就在地的势力啦，而且尤其是乡下地方，通常投票都嘛是靠就是贿赂什么的，这拉票什么的、 哦、 对啊，谁管你就是、哦到底施政他政见是啥小他哪知道、啊、一堆不识字的都、嗯、都还不是就是这一团有便当有卤肉饭什么的、 哦啊、可能 就 会投给 他去。 对啊， 嗯，然后也是， 对啊，多的是这种啊。 嗯，而且好像假设啦，我觉得假设有个世界观，嗯，就会变成反乌托邦一样，就是如果说如果用年收入或者是教育程度来分你的选票到底占多少等级，就是没有票票平等这种事的话， 嗯， 那整个全世界的权力就会就是变成这个金字塔，非但是、嗯、就是它不但是经济上的金字塔，还有政治权力的金字塔， 其实有渐渐走到那种极端的感觉吧。 你说现在吗？ 我觉得有啊，我不觉得啦， 我觉得一直都这样、欸、所以现在有什么变动吗？ 嗯，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人都会趋向极端，就是越走越极端这样子、嗯、就是很容易嗯，要么就是走向极端，要么就是走向另外一个另外一边的极端，比如说出现像韩国瑜这种很强烈个人 IP 的那种、 嗯、 对、 嗯、 对啊，或者是最近大家很不爽民进党，因为也没有因为啦，就民进党真的是就太嚣张了。对， 哦， 对吧、 啊、而且他就是哦，我好像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讲一个，就是我有一次约到一个科粉，然后 我靠， 我有跟你讲过吗？是没有， 应该没有。 哦，反正就是他一开始都还蛮正常的。哦，我好像有跟你讲他的另外一个事情，反正就是我这样讲应该就有印象，就是他一开始我们就闲聊。然后他是 bartender 的那种学徒之类的，就可能大学刚毕业，他是社工系毕业， 然后他想要当 bartender， 他就先在台南，就是类似练等吧。然后他是学徒，他就一开始讲话都还蛮正常的，然后讲到后来，他就突然不知道什么开关打开，就可能觉得我还蛮好聊的，然后就突然开始聊说什么他被他爸家暴还是什么，开始讲他人生所有悲惨的故事，然后真的很惨，我就觉得说，干，就是我知道你很惨，然后感觉我也应该要很有同理心，然后我确实也觉得你很惨，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说，干，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就是我不是来帮你做心理辅导，不是帮你做心理諮商的人，那你怎么会突然跟我讲那么沉重的话题呢？就是， 啊， 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中间就有打断他一下，我就说你先暂停一下，你确定要跟我讲这么沉重的话题吗？然后他回答也让我觉得很傻眼，他居然不是就是说什么，哦，你会觉得听起来太沉重嘛，那我们换个话题，他不是这样，他是说，哦，对我来说讲这些话已经不会伤到我了， 谁管你啦， 对啊，然后他说什么我已经不会觉得这些话很沉重，所以我只是把它当聊天话题跟你分享，然后我就忍着就傻眼，想说，啊，算了，你抢，然后他又继续把他悲惨的故事讲完，然后重点是，他后来又因为他好像是台北市的人，然后他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扯到政治，然后他就突然说什么，他觉得那个蒋万安就是至少讲的还有个什么政见，好像是讲到疫情怎样的，他们疫情有酒吧有什么影响什么的，然后好像陈时中有去选是不是？ 对啊，对啊， 有吗？然后他就说陈时中的政见很烂，然后蒋万安至少有提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柯文哲是他觉得最认同的政治人物，然后我就觉得，矛头不对，怎么柯文的节奏，然后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支持柯文哲，我觉得他的逻辑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傻眼，他说因为柯文哲他只讲实话，他说柯文哲只讲实话是铁律，因为他有亚斯伯格，所以他讲出来的话都只有实话，所以柯文哲是个很实在的，因为而且他的讲话的逻辑里面是觉得他的实在是不可抗力因素，因为他有病，他有这个亚斯伯格这个病，那我不是说他亚斯伯格算是病吗？可以这样讲， 是啊， 就是， 是啊， 哦，对，然后我先声明，就是我也有亚斯伯格的朋友，然后我其实很爱他们，所以就是我刚刚虽然讲很多低人，可是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到任何亚斯伯格的人，因为我真的觉得亚斯伯格这个真的困扰我朋友很多很多方面，我就是希望说就是如果有这个困扰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相处的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模式，这样好，就是暂停，这是那个中间插一个话，反正重点是他，我真的觉得他的逻辑超怪，他居然觉得说这个他是因为这个有这个亚斯伯格，所以他讲的话绝对都会是真话，他不会像其他政治人物会骗人， 这也算一种歧视吧？ 对啊，这算是一种歧视吧？然后他就问我政治立场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哦，我是针对事不对人，然后我就讲得很中立啊，然后我总不能跟他说我不是柯文，你滚出我家可以吗？就是对，反正他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所有的政党都已经有好的人跟不好的人，只是比例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判定说哪个政党你比较支持，第一点当然就是哪一个对你最有益嘛，那第二点就会是说你跟你有关的某一些 社会上的事件啊，他们到底谁做的是对，谁做的是错的。那讨论这个的时候，是只能针对这件事情相关的人，而不能有政治立场。他说，所以我没有不关心政治，但是我没有绝对的政治立场，因为我都是看某一个每一个事件跟每个人的角度跟利益取向。我就讲的就是超级完美又什么都没回答的答案。 嗯， 然后但是事实是我很绿，这样。 真假？那我刚才讲民进党坏话怎么办？ 没差没差，因为我也知道民进党很烂啊、哦、只是他目前是我觉得我、哦、他的烂我还可以接受，我还没有觉得他腐化了。 OK， 对。然后我也觉得说他不能每个人都支持他或喜欢他，因为他会变烂。 嗯， 就本来就是要有反对的声音。我可以，其实我应该说我支持每个政党，只要他不是亲中我都支持。 嗯， 对， 我的立场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是说绿啦，而是他不能亲中。但是柯文哲他其实算很亲中，所以我没办法接受。 哦、 对，就这样。对，但是我也没有激进的台独，只是我只是觉得不亲中是台湾人的底线，就他已经是你的，他已经是一个整天喊着要打你的胖虎了，然后你居然还想要跟人家当朋友，这是什么逻辑？没办法理解。反正 我 就讲这个， 没有，我觉得这都只是一种包装、欸，就是一种行销手段。不管是亲中还是不亲中啊、oh. 反正政治人物本来就只会做对他自己、嗯、也不是说只会啦，就是他出来选他就是一个，就是就像你出去工作你就是赚钱啊，那、啊、他也是啊，他也是想要从这边获取利益，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好跟不好、oh. 就只有能不能达成双方最大利益为主，就是选民 跟、哦、对，看谁会得到最多选民而已。 对，所以他 确实 他要走哪一种路线，也就只是他这个人的形象要怎么包装而已。 哦， 我觉得 也是，也是，因为你是做行销的，你看的角度会比较偏向这样。 对啊，我自己是这样看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本来他不可能走上一个极端。他像就像前一阵子，就是中共那边。就是一直去金门就是那边乱来乱去的，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很极、嗯、就是很怎么讲很极端的作为啊，那就是因为政治人物本来就不能走向极端，因为他走向极端的话就是 他选民会越来越少、因为极端的人都很少。 对啊，而且对啊，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觉得民进党没有不轻重，民进党的路线只是， 他只是包装是这样。 对对，我觉得 有可能，确实也有可能，是吧？就是应该说，我只是单纯没有喜欢柯文哲。可能重点是，那结论是我没有喜欢柯文哲，然后他喜欢柯文哲的论点，我也不能接受。 嗯。 应该说一般人都大概是没有都比较没办法，但是我就是讲完这段话之后他好像整个眼睛就亮起来，好像就是觉得很被吸引吧。可是我觉得因为我的这段政治的屁话，就是这些干话，我自己讲出来我是觉得是干话，但是他可能听起来觉得很 wise， 很有智慧吧，我不知道。反正 你刚刚讲 YYDS 吗？ 不是啊，我是说 wise、oh. 我是说很 wise， 然后反正他就在那个、oh, 我讲完的瞬间他又突然亲上来。对，然后反正后来也觉得没有很舒服，反正就是是一个很 regular 的大小，我不知道该怎么，我不知道这段可不可以详细的讲，反正就是我没有很开心，然后他又很吵，就是他是那种我一直说，哎，你到几次，你到几次，但是一次都还没到，然后就觉得很想叫闭嘴，就是你要嘛你就认真工作，然后要嘛你就闭上你嘴，你不要 就是工作没有很厉害，然后又一直大小声，是类似这种感觉吧。对， 嗯， 然后反正我心里就是，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他是不是磕粉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跟他没有很合， 嗯， 那方面可能就不是很合。然后，但是他又在那个之后又一直好像意犹未尽吧，又会开始跟我讨论很多他以前的小故事，像是什么他参加校队啊，因为他不够高，然后教练都让他坐冷板凳，然后他就每天都去那种公园跟阿伯们打球，然后越打越厉害，最后就是换他上场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所有的教练还是大家全部都很惊讶，想说哇，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强，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听起来像那种就是联络簿上面的小故事，你知道吗？就觉得哦，真的啊啊，很好很好。对，只是觉得说干我屁事，就是你刚刚跟我讲这个，就是说你球打得很好，可是你刚刚我没有觉得很爽。真的是你有搞错重点，因为我没有很想听你的联络簿小故事，重点是你到底那个快一小时的那段时间，你有没有把事做好，就这样、嗯、我才不管你政治立场，就是磕粉，你就是什么鬼。然后他来的时候，他来之前我跟他说，就是你买个啤酒来，然后他居然买雪山啤酒，要疯了。 怎样？ 雪山啤酒就是完全没味道的酒啊！ 哦，是， 然后 我不知道， 然后 我原本 跟他说我要喝阿萨伊，然后他就说什么、嗯、好像是他后来去买雪山啤酒，因为他就拿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他怎么不是阿萨伊？他就说因为那个雪山啤酒刚好在折价。 嗯嗯嗯， 我其实就觉得蛮烦，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又去买了两罐阿萨希，然后他还喝了一罐，然后我还买了那个益美的豆奶，因为我隔天早上要喝、嗯，然后因为他好像多10元加一件，我就买两罐，然后他也把它喝掉一罐，然后我就超不爽，嗯、对，就是酒也没有给我买好，又把我豆奶喝掉，然后听你讲一堆联络部的什么心情杂记的那种烂故事、励志鸡汤小故事，然后我要听你讲那个磕粉的言论，然后你炮也没打好，我就整个压起来，我就觉得我快疯掉了。然后我就早上的时候就一直要赶他走，然后他又是那种一直亲，超烦的，真的就快疯掉了，就是。从来没有这么讨厌一个，我不知道，反正短时间内我就讨厌他说的地方。然后他明明长相是我的菜，他明明就是长得就是听团仔，你知道吗？ 嗯， 对啊，然后长发男，嗯 嗯， 然后瘦瘦的，反正原本我看他的照片，真的原本是我的菜， 嗯， 然后结果全部都不合格。 好惨， 然后重点是还有晕，我也算晕吗？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疯狂的要跟我约下一次，然后疯狂要跟我就是要找我喝酒、找我聊天什么的，就是传讯息，然后传到后来变轻的，我就说什么你这样子，我心情很不好啊，还是我今天工作很不顺啊，可不可以找你聊聊啊？不然我就一个人在家伤心什么的，然后我就不理他，他就传，一直传，一直传，我觉得是没有，如果说你大概3-4天人家都没有理你，然后是这种one night关系的话，人家没理你应该就大概知道了吧？但他就是一直传，然后就突然打电话过来。晚上大概凌晨1-2点的时候、oh. 突然打给我，然后我就整个超级生气，然后我就把他封锁，然后封锁完之后他又跑去新交 又在问我说真的不能再去你家吗？然后我就再把它封锁，对啊，但是后来也把信交删掉，只是那真的是一个很靠北的经验。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就是不知道，反正我对柯文的印象就更差了，因为这件事。这结论，这整个事件的结论，从此更讨厌柯粉。 万一我们唯一的观众是柯粉，你会爱他吗？ 我会爱他吗？我应该会劝导他吧，我会教育他看看。那、教育不成功的话，那就放生吧。就是觉得， okay. 好， 那我们真的没有人要看。 哈，所以那个我们唯一的听众是柯粉吗？ 啊，不是啦，他不是啦。我开玩笑、他不是啦、 他有政治立场吗？ 他还好，他算是看得比较深远的人吧。他不太会有什么，就是应该说他也是对事情啦，他不会特别对人怎么样。我只觉得他比较重复吧。 他很重复。真的吗？ 也不是仇富、 可 是 他自己就很有钱呢、 但他的有钱是他努力来的、 他讨厌 他仇富是 富二代的东西、 算是吧，应该是说、他对钱就很敏感嘛，对吧、啊、我们不要讨论他啦，我们都只有他的听了还讨论他。 哦，对，这样他蛮尴尬的，就觉得好像 蛮尴尬吗？ 会吗？我不知道，他感觉没有尴尬这个情绪。我们又在讨论他， 那好烦哦！我换我们家鬼故事好了，气死！ 我不能讨论他、我傻、 没有不能，就是觉得啊，就只有他在听了，然后又讨论他知道的事情。 我要讲英女王，女王的女王有什么意思？好了。英国女王，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换会议室，我要换会议室。 哦，好好好， 好累哦，这是真的是很靠北。 对啊。喂， 喂， 我喂，我来讲英国女王的意思。欸，我刚打英国女王，就出现蜥蜴人欸，这正常吗？ 为什么是蜥蜴人？你说祖克伯吗？ 就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就是被怀疑是蜥蜴人的人里面有包括祖克伯，有包括英国女王吗？ 哦，我不知道欸，为什么会有他？他长得又不像， 不是长得像不像，是你知道蜥蜴人到底是什么吗？ 哈，不就是长得像蜥蜴的人吗？ 并不是 啊，不然是什么？ 并没有 外星人。 蜥蜴人的意思是说，那个他是光明会的那个成员之一。 哦，是哦，这我不知道。 然后光明会，他是我解释一下哈，光明会他大概意思就是。主导整个人类进化和历史怎么推动的组织，然后他们的信念就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在适时的时候革命，那是这样，就是他们的有点像是维持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最大福利为目标在推动。然后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道德观，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偏向以人类在地球可以再住更久一点。所以他们可能会要发动战争去减少人口数之类的，就有点类似这种概念 的协会。然后那协会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名有望的人，就是掌握这整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资源的人，其实都是那个协会光明会里面的人。然后那个协会的人其实都是蜥蜴人， 就他们其 实 都是， 嗯， 蜥蜴人是类似，他其实是个很古老的民族，然后慢慢那个演化成可以变成人类样子。敢这样讲，好像猎人的蚁人哦、喔。反正反正他就这、就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不是不相信，我是不相信啊，是就我觉得有这个组织，可是应该是正常的人类，就算有也是正常的人类、哦、但是就是阴谋论里面他们讲的是他其实是一群很古老的民族，然后那民族其实是一群可以伪装成人类的蜥蜴的，我觉得跟蚁人的概念蛮像的、嗯、但他们就是慢慢进化成可以伪装人类、嗯、所以世界上那些名人全部都是蜥蜴人伪装的人类，然后他们都是地方就是人类里面的精英之类的、 欸、如果说要重看那个猎人的话、嗯、你觉得你会重看动画还是漫画？ 我重看动画。 为什么？ 因为打架的地方动画看会比较爽、啊、尤其是蚁人、 哦、 蚁人他有很多打斗场景，虽然他的打斗场景的旁白真的太多了，就是他我看蚁人之后真的有好像好几次睡着、啊、是就是躺在床上，然后这一边看就看到睡着，然后他明明在打架，因为他就是一边、 哦、 因为旁边的旁白就一边念说什么哦，他因为这场战斗的那个招式，所以学会了什么愤怒是可以内化的，我就开始讲很多心理的东西，就是很屌，然后也很有戏剧性，也很创新，可是很容易让人睡着，但我又觉得很好看，就是会在醒来之后就发现干播完了，然后再赶快把它切到那个我原本睡着的地方，然后再继续看。就是我的睡着、 嗯， 我的睡着并就是是我不习惯这种方式，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喜欢。我觉得他蚁人篇找超棒的。 哦，那我们突然聊起动漫，应该又回到我们观众最喜欢的 part。 对， 没事，不要理他。但 不要理他， 老实说就是我很不能接受、也不是说接受啦，就是我看我选片我都不会选那种还没有完结的，因为我会忘记、 啊、没有啊， 忘记你就要再重看呢、啊、就是这样， 但我就是很懒得重看的人呢、啊。 哦， 对，就是通常会让我重看的都是我真的很爱很爱我才会重看、 嗯、 而且是反正就很少就对了，反正我很少重看，所以就像我刚刚问你说为什么你会选哪一个、嗯、就是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它应该快要完结了吧，我应该要看哪一个，因为老实说你刚刚讲蚁人我根本就没有概念，因为我根本就已经放到就是我没有完全不认识这部片的那种地步，就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然后忘到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蚁人，什么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串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刚刚讲的梗你根本没有 get 到啊。 对啊，就是我就是在听你讲而已啊，反正观众 get 到我 get 不到就对了。 哦，好吧， 观众就那个嘛，就一个你前室友看超好笑的哎、欸，你们那个，你们看，我不是有在看那个库洛米跟美乐蒂，那到底去哪里看呢 ？YouTube 就有了、啊，但我们没有看完啊。 YouTube、 我们好像看了第一季几集，他就不想看了。然后我自己看，我觉得蛮无聊的，我就不想看。 哦，可能那个最后还是给小孩子看的。 应该是说，那个东西要大家一起看才会觉得好看，嗯、自己看会觉得无聊。 哦、 我自己觉得啦。 欸、 我 最近我 看的话，你讲、 嗯，我就是你自己看的话，你先讲，你自己看的话怎样？ 我最近都在看那个《枪神》， 哦，那个感觉很好看诶、欸，那不是是90的那种、 哦？对啊，那个 是老漫，真的，我改天来看。 我最近都在看那个浴血黑帮，就是 Peaky Blinders， 就是他是一群伯明翰的黑帮，然后他们都会带着那个类似贝雷帽，然后那个贝雷帽后面会别着很多剃刀，然后越多剃刀代表等级越高。 哦， 反正就是 黑帮的， 好看好看好看，而且它的剧情线很单纯，就是不会像我常之前追《绝命毒师》的时候觉得还蛮混乱的，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现在在干 嘛。哦，《绝命毒师》真的是追得很累耶，很长又很累， 嗯，很长又很累， 是好看啦，可是就很累， 很累。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步追，因为它就是很惊的嘛，就是剧情就是很有起伏，然后又杀人，然后又有点血腥之类的，又很劲。然后我另外一个追就是那种疗愈取向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梗图是大家很常用，是什么佛系做什么，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 哦，我那部我之前有看， 那个很好看耶，叫一家之主，中文翻起来叫一家之主。我现在追到第二季，第二季的第二季， 但我也是看到一半我就没看完。 可是那个没有连贯，没差， 对 吧，啊？他那个可以跳着看，那个超疗愈的，欸， 那个蛮好看的， 就是真的会看到后来，好像自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就是，可是他们就又很有爱。他其实是个很正向又很搞笑的，又很温馨，但是又有点黑色幽默的动画。 我觉得跟 Daria 有点像。 Daria 是哪一个？ 就是也是一部 你怎么 蛮久之前的。怎么拼哦？我看一下。 Daria。哦。 D-A-R-I、 什么拽妹？拽妹。戴维尔， 对对对对对对， 哦哦，我知道这个，他是都是服装设计的那个的背景。 其实我 好像是， 其实我真的有点忘了。我这， 哦，这个我下一个可以追。 这部蛮好 看的，我怎么觉得1990几年的动画都很好看？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就是我选片都是看了看我自己的心情去看， 嗯， 我真的没有在乱，我真的没有特别去挑。但 Daria 我那时候大学是因为直播组先看，然后我就跟着， 嗯， 就在那边追那部，真的蛮好看的， 哦， 很适合学生时期看， 哦， 我觉得。 我可以来看，感觉蛮酷的， 音乐好听， 哇，啊，哦，好。欸，而且那个时期的那个很流行 C-Con 的那个很流行的 C-Con 是它中文是反欢乐单身派对，就是 Seinfeld， 它是一个类似 Friends 的东西，可是它比 Friends 更早以前， 嗯， 然后单身派对，对，反正我觉得蛮酷的是就是因为那个一家之主他跟欢乐单身派对是重叠的，所以一家之主这个动画里面的居民会讨论就是 Seinfeld 他们这次播到哪里，就有点像是闲话家常，然后因为我又追了 Seinfeld， 我把一到九季看了两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你哪来的时间啊， 没有啊，我就因为它一集都很短啦， 啊， 嗯，然后我就吃饭的时候就一边看啦， 啊，嗯， 就吃饭然后跟大便的时候就会看 Seinfeld， 嗯， 反正我吃饭我一定会配一个什么，除非是有跟别人吃，可是我很少朋友，所以看了很多集 Seinfeld， OK， 没有你这样还是正常的。 我上次看到为什么，啊，我上次为什么是正常的， 因为我八月花了40000块都在社交， 哦， 对，你好像你好像花到一两万的时候，你就开始跟我说你花太多钱，然后你又继续花，所以现在已经累积到四万块了。 八月了，八月，九月。 Oh my god！ 九月我看一下，九月现在7700。 而且你每一次花大钱的之后，你都会跟我报备， 有吗？ 有啊，你每次失血的时候，反正我都会接收到你的讯息，说你又花了多少钱在社交，你又花了多少钱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听到就觉得说，就是干好多钱哦，好难想象哦， 心很痛，你知道吗？ 你跟全部都拿去吃。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时候自己钱花太多，然后为了要省那个钱，我就会吃的很不正常，我可能就不吃，或者是吃公司的点心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怎么可以把自己搞成这样。 对啊，正常来说应该是你的饮食会是最优先的花消费。 没有，我就搞到就是像我九月一号的时候，我就去打麻将，然后就输了3000块，然后我就觉得心很痛，因为我八月的时候才花了40000块，然后我就觉得干，我的薪水全部都没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九月又马上喷了3000块，然后我又搭电车回家，所以我就觉得。我隔一天我就没有吃午餐，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吃，我就吃公司的点心吧。 嗯， 然后我都会就是可能晚上就算我有事，但我为了要省钱，所以我觉得叫我妈帮我留饭，所以我可能就是9点10点才吃到饭这样。 哦，那你会去加热吗？ 不会啊，就吃啊，我就是这么的随便。 好啊，我最近住家里，我就觉得那个什么饭钱真的超省的， 对吧？ 可是就因为这样就变胖了。对啊，因为以前住外面的时候都会想说省钱，然后结果到最后就是会很习惯一天可能只喝早上喝个豆浆，然后晚上才吃一顿这样。可能没。如果一开始这样会突然很饿，你看你撑过那个一两天之后，身体就会习惯这个进食的量，那你就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然后很瘦，然后又很省钱，你就可以把省下的钱再去买衣服，然后因为你又很瘦，你就可以买更多衣服，这是良性循环。然后搬回家之后就会因为钱会多出来，然后你又一直进食，然后就变得很容易就饿，你又会花很多钱又在食物上，然后你又会买不了衣服。对， 我觉得 自己就是这样。 出社会还有一个困扰，就是因为我会想要跟同事社交，所以我就会跟他们去吃午餐。 哦，都会吃超贵的。 像我那天，对，我那天因为我住的不是我工作的地方又很贵。是那边食物都很贵，所以我们那天就是跑去吃一顿韩式料理，然后一个人花200多块，然后就心超痛。然后我那天晚上就死都要回家吃，我就觉得不行，我今天不能再花钱。我甚至还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带便当去公司整？可是我又觉得这样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吃，没有就是要社交啊。 哦， 我就是想要跟同事。打好关系啊，我觉得我的钱都花在社交上， 蛮值得的、啊。因为现在你跟你同事确实关系还蛮好的， 有比较好啦，也没有说到蛮好，就是比较好而已。 那我觉得花钱花在这里，我都觉得蛮值得的。就是可能是我朋友真的就没有很多，然后 我朋友也没有很多、啊， 就是可能。跟他们出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还蛮难得的，然后就会花钱，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类似把它当嘉年华的概念在花钱吧， 哦， 这种感觉，对啊。 但我 们 都在过嘉年华， 好羡慕。 我没有什么钱可以花在社交。天哪！ 啊，我就是省了那个钱啊。 嗯。哦。然后就省小小的钱，然后去花很大的买那个专柜保养品跟社交。 对，而且其实我八月的钱几乎都拿来社交了，然后我是到了。我是到了就是九月才开始，因为有点累了，所以我才比较没有那么社交。但我其实还是很社交了， 就是跟一般人比的话， 嗯， 就正常人下班就是回家，然后我就下班就不是回家。 那你社交是同一群人吗？ 不一定啊，就不一定。八月的话不一定，九月我不知道。 哦，嗯， 因为九月现在就只剩下安排好的。但其实九月的心态比较怪，九月的心态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提不起劲吗？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包括其实包括社交。可是所以就是我中秋连假其实本来我都没有安排任何事情，就是我三天都没事，真的空着。但我正常来说我会很焦虑，就会先把这种有连假的时候都会先排好我要干嘛之类的，就是刚刚去约人什么的。但我这次就是没有，我就是放着，然后结果我只是放着而已，我还是三天都有事了，我就觉得也是蛮 又有约 的，就是别人约的， 哦， 都是别人约的，对， 嗯，这是好事啊， 这是好事吗？ 就 是、我觉得 这完全是好事啊， 我觉得只是那个老天爷觉得我现在还不能待在家，所以才。安排这些事给我 哦，但是 我觉得啦， 但是这个这件事好像听起来除了就是钱会变少以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你也没有因为社交耽误到什么事情， 嗯，对，确实 总体而言算是好的。 但其实有在想，我就是觉得我太不上进了，可是我就是提不起劲，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最近的工作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换工作已经两个月了，就是对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好像有讲过，好像没有，随便啦。然后呢，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间我不讲哪一间，反正我在一间线上平台工作，线上课程的平台工作，然后。总之我们最近就是在访谈一些就是有填过问卷的人的，就是会跟他视讯访谈这样子，然后就可能问他一些问题什么。然后最近那一堂课是英文课，然后我今天就访问到一位就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很年轻的大学生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分享他学英文的一些过程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塞，人家真的超上进，他的满脑子都是学习，然后我满脑子都是玩，我都在冲啥笑。 我好像也没有很上进，就我没有那种，因为我真的很多朋友或同学是你说的那一种，就他满脑子都是学习，还有他的未来，然后还有求职，然后还有什么，可是。我很只是想说，我今天好想要找时间抽烟啊，或者是今天晚上不要喝酒啊，类似这种吧。然后或者是等一下要睡觉嘛，晚一点睡好了。我想再滑一下手机。我突然， 你这不能考上研究所吗？ 有啊，这我在念书啊。 哦， 我只是说，我除了做这件事以外，就我不是，因为我不是很有热忱的在做这件事，把它当工作，就是就像我可能念完一定的进度完，我就觉得好，我就不要念了，然后我就不会就是像是你说的那种很有学习冲动的，他们就会去练习 code 啊，或者是。可能会去学很多，像很厉害的那种，他会除了看，像我就是念中文书啊， 然后看补习班的东西而已啊。嗯、可是他们是还会去什么剑桥大学线上平台，然后去看免费课程，然后看国外的人教的那个逻辑是什么之类的啊。我就没有力气去做这件事，我可能就把中文的书念念，然后题目做一做就耍废，然后就一天，然后剩下一天就过去这样。 嗯， 我好像没有办法把学习这件事当乐趣耶，是把它当工作在做。但是 我觉得是当学生吧。 嗯，所以当学生什么意思啊？ 就是学习跟当学生是两件事啊。 哦、嗯、哦，对，但我真的很难有什么。除非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事吧，像我很喜欢画画，我就会去看那个别人怎么画画，或者是他的画画教学。可能要我真的是、嗯、这也是我的兴趣， 嗯、 很难说是哦，因为学外语很有竞争力，所以我应该要把外语也列成一个要学习的东西，很难是这样。除非他这个语言。我可能某一天真的强，真的就是像我现在蛮喜欢英文的，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 CCom 或者是美国的影集，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他们的文化，或者是像那一家之主，他不是在德州吗？ 嗯， 然后德州就有很多什么，他们对于大家都要有枪这件事情。就是很坚持，然后就会讲很多关于枪的笑话，然后就会去查一下他们到底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看是 BDB， 他就很多那个跳很多大家打的留言嘛， 嗯， 然后他们就会有些人就会自己在上面补充说，哦，因为就是他们这样讲是因为德州他们的民风是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会去查。查他们的背景啊或者什么，就是 这一块是我觉得是有趣的， 嗯， 所以我才会对外语有开始想要去就是去学他们的讲法或者什么的。我很难去为了让自己有竞争力这件事去学习，我只能因为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所以去花我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学，好像是这样吧、 嗯、 对，嗯，对，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最近超幼稚的、嗯、我意识到我自己就是只想玩、嗯、然后我就继续玩。 嗯，可是到底除了玩以外，你原本有觉得自己要做啥？ 就是对，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你懂吗？就是， 嗯， 就我也没有不能玩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原本离职以后，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这么快就进入下一个职场。 嗯， 对。然后，但我又进入了，所以， 嗯， 我很不能接受，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我不能拿来玩。就是我会很注重我的下班时间。我会觉得一天除了工作以外还要有别的、生活， 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好， 就是我会想要有别的生活品质，而且我每天都要吃大餐的那种感觉。我指的吃大餐不是指说真的去吃大餐、 嗯、 我的意思是就是可能每天都跟朋友聚会什么之类的、 嗯、 这种、 嗯、 就八月的我是这样， 嗯， 所以就搞得我很累，因为我可能每天都可能两三点才睡，因为我一两点才回到家之类的、 嗯、 然后隔天可能八点九点就要起来又要去上班什么的，对、 嗯、 因为我太注重我的下班时间，对，然后九月的话就是稍微有冷静一点、 嗯、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对，可是我还是处于一个能社交、 嗯、 只是没有像之前，因为我八月是好像只有两天待在家吧，而且那两天不是完整的两天、 哦、 就只是那天刚好在家待的时间比较久一天，就这样 哦， 对， 其他时间可能就是回家洗澡就睡觉这样。所以才要花到10万块、啊。心很痛。 可是你又感觉就这整件事感觉应该是要很享受的啊，为什么听你讲起来好像是不得已的感觉？ 很不得已耶，因为就是那个我会做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我就停下来就很焦虑，所以我就会一直去社交，就我没有办法，我状况差到没有办法独处，我会、就是、 哦，所以 所以就会一直停不下来，那我就觉得很累。可是我就算很累了，我还是会硬要去社交，然后就会显得其实我好像局很多，大家都觉得我局很多、嗯，可是我在那个局里面，其实我都很累。然后所以我也其实也没有在社交，就是可能 哦，是因为你宁可很累，然后但是可以逃避你的孤独感。比较 可能是 比较 还有焦虑， 还有焦虑，然后我觉得 有可能的， 不知道。我今天突然顿悟一件事，虽然跟你的状况好像没什么很大关系，可是我今天突然顿悟一件事，就是，可是我觉得真正该珍惜的就是。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然后如果你有爱而不得、求而不得，或者是很想接近，或者是他已经不在的对象，就真的不用再去想或是留恋什么，因为，真正给你生活上的好的品质的。或者是真正实际上对你有帮助，让你生活达到平衡的，都是你见到面，你可以见到面，或者是每天可以相处到的人。然后除此之外的人，都只是多余。我觉得， 那就只剩同事了，还有我吗？ 啊，那你还有朋友啊？ 哦。你不是 说每天吗？我又不是说每天啊，就是联络得到啊，然后联络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约得出来的人。对、啊。如果是会造成，只是就是应该说，可能就是我的状况吧。我状况之前状况就是。我不是那个什么，我的晕船的对象去日本了，然后我原本一直有一还蛮觉得难过的，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我不用花时间或是花心力在难过他的上面，因为他。不管，因为我难过的点可能是觉得说，我还是很喜欢他，然后会想到他身上有哪一些特质我很喜欢，或者是我找不到也有这些特质取代他的人，然后觉得很难过什么的。但是后来就发现说，没有啊，就算他再好，还是他再不好。因为我原本一直卡在觉得他明明就是一个我会觉得他没有很完美的人，干嘛又会很喜欢他，一直在想他这个人，然后想说其实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好或不好都对我的生活，他已经没有参与我的生活了，所以他好或不好干我屁事啊。 对啊， 对啊，然后可能是就是发现说他其实没有参与我的生活，他就等于死了。应该要就是这样想极端，但是就是这样，就是他没有参与我的生活，他其实就对我来说已经跟死了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只要先看我现在身边见得到、联络得到的人有谁，这才是真正 我应该要放注意力的地方。 确实， 确实，反正今天就在想这件事。对啊，因为最近过得还蛮好的，就是都蛮身心觉得很平衡。然后、 哦、那不错， 有对啊，然后有朋友，然后要就是需要嗯类男友的陪伴的话，也有一个对象，但是我又没有晕他。 他不是很晕你吗？ 他有很晕我吗？我觉得有哎、欸，就像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一点点而已，所以也还好。就是我刚刚说什么？然后他亲我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你亲的技巧很好、欸。”然后好像我就是随口讲一句而已，但是他就在那个睡，就是在很好像好几个小时之后，才突然跟我说：“我没有亲过很多人哦。”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蛮可爱的，就是他还特地跟我解释、欸，可是我只是随口说一下而已。 嗯、 对，就他感觉就是有一点点，但是也不就是也不至于到很夸张，所以就没事。 嗯， 对啊，反正就觉得还蛮轻松的吧，因为我也没有，因为我不会因为我不知道他啦，反正至少我在这个关系上是觉得很轻松的，然后还。 嗯 对，目前还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我原本以为你搬回家之后会超级不适应之类的。 哦，没有啊，还有机会就是有机会，机会是创造出来。 啊，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正面耶，突然被鼓舞了， 真的假 的？没有啊，我是讲真的、啊，我原本还担心想说。哇，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八月就是没有办法待在家什么之类的？ 哦， 就没有。 嗯， 看起来待得挺好的。 嗯，对啊， 因为我真的是八月没办法待在家，我是最近才稍微待在家、 哦。 像我今天去待在家整天，难得哎，这在八月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所以你在你是社交疲乏之后才突然觉得哦可以其实可以慢慢待在家， 就是已经接受事实啊。 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有去抗争完了、欸。 可能吧，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接受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 嗯， 没有什么期待感，然后我对就是感情什么的我也没有什么期待感，对， 嗯，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鲁，我那天想到我快27岁了，然后我现在一事无成，我就觉得天哪我好鲁、哦、然后我就觉得悲从中来，像不要过生日、 嗯、 我现在一直在逃避， 真的会这样耶、欸、我也很不想过生日耶、欸，就很不想要再继续被时间的齿轮继续碾压， 没错， 我觉得很想停在二十几岁，然后就不要再前进了。 对， 可能就25、26就停了，就不要再逼我了。 对， 这种感觉，但是很焦虑。以前大概15岁、16岁一直想着我好想赶20几岁。 我好像还好哎、欸，我那时候还好。 嗯。 我好像只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啦，我国中的时候超级重视生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一天是我生日、 嗯、 有人忘记的话我就会超在意，然后我也会很在意说就是谁记得我的生日谁不记得我的生日，然后有没有人跟我讲生日快乐、 嗯、 或者是朋友的话一定要送生日礼物什么的，对，但我现在是无感到爆，就是反而是我很身边的朋友很想要顾、 嗯， 然后我自己是超级不想过，就是我一方面对帮人过生日 也有点疲乏，然后一方面我对就是我自己的生日我也觉得毫无期待感。 哦， 对，就比如说 因为我生日的时候，其实我要跟我那个前同事们去嘉义玩，然后他们那天就在跟我讨论说，你去嘉义要穿什么这样子，因为我就被安排了 dress code 嘛，然后我就说，应该说就是 T 恤配短裤这样吧，然后他们就很傻眼，他们就说你应该要穿漂亮点，要拍漂亮的照片什么的这样。 哦，他们要放 IG 之类的，对，但我就不是这种人啊。对，就是我超级不能理解他们生日怎么那么开心，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很难去理解说，就是这有什么好开心的年纪了。就是，难道面临27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我不知道哎，我好像没有。 会觉得好像不用因为这样庆祝， 对，就是哦，就这样嘛，就是27岁了，对，就这样过了，对。可是我的朋友们完全不会，他们是很真的很开心，就是自己27岁这样子，对，28啦，28、27、28好像，然后我就觉得，哦，好佩服哦。他一定很热爱他的生命，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年龄焦虑啊？我觉得越接近30，会越觉得我应该要已经要有什么东西， 但我什么都没有，所以 才会觉得，就很多人可能什么都没有，他就变成转向是可能结婚啊，或者是。生小孩啊什么的， 那是我人生目标之一啊。 所以你原本真的觉得很想要在30岁以前建立家庭？ 对啊。我那时候就是在想，就是一边打结婚，就一边想说：天哪，我27岁了！小时候的我一定觉得27岁我应该准备要结婚了吧？就没想到我还是一个单身狗这样。 欸，我也觉得，我原本想象我自己的25岁，应该，喂，喂， 有了有了，喂， 喂， 喂， 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们两个是偏很像童话，就都会觉得有真爱什么的，然后最后就会结婚。 哦，我好像有点那种感觉吧，但是 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就可能我的每次晕船都是觉得都会想象跟对方结婚的画面。 我也会，对， 然后我发现这件事好像很不寻常，就其实很多人对这件事是不会这样的， 就梦幻天女真吧。 对啊，我就有点太梦幻了。可是看太多偶像剧，然后或者是看太多爱情小说，就是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 对啊， 做很多这件事，然后就会导致就有点把幸福啊，或者是那种人生会变好的这个希望建立在。找到完美的另外一半，然后建立家庭，就会变得很完整，然后幸福之类的。但是现实好像都会是会有很大的很更多的是挑战。 对， 对，然后又要是一个陪你挺过很多挑战的。健康的、强壮的伴侣，然后因为如果要找到这样的伴侣，自己也要有同样的强健的心智，好像要这样。 对， 所以照这个逻辑，应该要先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才能吸引到另外一个同样坚强的人，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可以面对所有挑战的健全的家庭， 对， 还有和谐又可以接受挑战的婚姻。 对， 但是所有的起点都是你要先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对， 然后这件事已经非常难了。 对，而且我依赖性太强 了。我也是啊，而且我又觉得干，为什么那么多结婚看起来很开心的人，然后你如果认识他就知道他其实是个就是废废，或者是他其实很软弱，或者是我觉得这些理论，这些什么你要先成为怎样的人才能吸引到对的对象，这感觉好像就是会看到很多是明明是捡到便宜的人，你知道吗？ 欸，很多就是遇到好对象然后交往很久的那种，他们每次形容他们自己的男友都会说，我真的是赛道，真的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好的人，这样我要是没有他好，我就是真的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遇到这么好的人，这样。 对，然后就觉得干，为什么这群人可以赛道，妈的，就觉得靠呗，就觉得就是说我还要在那边修行，然后在那边锻炼自己，要先爱自己，要先干嘛干嘛的，然后每天在那边冥想，然后就觉得说这些人什么都没做。 我觉得这就是课题，他们没有要这个课题 啊。虽然我也会想要相信他们会面临其他课题，所以 他们就是啊， 也是啊，但就觉得说找对象这件事情好难哦， 所以我已经不找。 也不是找耶，欸，就我也没有真的去找，只是觉得还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该跟其他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人一样，就是很现实的认为说世界上没有真爱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和谐的婚姻这件事，就是要务实一点，然后不要这么童话。 哦，我现在觉得我还蛮务实的 啊。对啊，可能你就偏务实了，然后我就还在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像我本来那样那么以爱情为一个信仰这种概念，还是我应该就抛弃这个概念。哦，就我也没有特别去追求，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信仰。 嗯， 就是类似我觉得讲智障一点，就是可能我还是觉得爱情是人生的解药之一。 嗯， 对。 可 是 通常 感情谈的好人都不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个。 对啊， 这就是生日理论， 啊， 懂吗？ 啥？ 哦，就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会想过生日。嗯，然后 哦， 你越不想过生日，大家就会想来帮你过。啊，我现在就觉得这就跟感情一样啊，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提不起劲啊，就跟我的生日一样。但反正都会有人帮我过。 哇， 那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就是提不起劲啦，我只是说我现在就提不起劲了。然后如果有就当捡到，啊，没有就算了，这样。对， 好像会这样。 因为我已经受不了，就是一直晕船，然后一直下船，这种就是很累。 嗯， 我觉得很累。对， 我会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就是我有意识到自己好像很想要晕，然后又发现说，嗯，其实慢慢体会每天开开心心的。没有自虐倾向的每一天，其实过得还蛮好的，就接受。 对，我现在是这样， 接受平淡的生活，其实很舒服。不要再去自讨苦吃。 对，我现在也是慢慢的接受，就是我生活就是这么的平淡无奇。 然后平淡无奇其实蛮好的。 就 是我原本 无奇， 我没有办法，因为一开始我超级不习惯的。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么无聊的生活，就原本以前都是情绪大起大落，然后对方又做了三小的事情，然后又被影响，然后又觉得干，然后就是心脏像抽了八包烟那样。然后现在就是一包都没有，就是 什么都没有办法真的让你有什么情绪很大的起伏，然后顶多就是肚子饿或想睡觉这种事情吧、 嗯、 对啊，就每天都过得我觉得有点枯燥，但是相对的也没有什么很开心或很难过的事， 对， 就是起伏超级小，然后就会因为这样觉得有点无聊，有一点空虚，但是习惯之后又觉得啊，什么 它会变得有点养生了、 啊，养生， 对啊，就开始正常吃啊，然后可能会吃点水果啊、 哦、 维他命啊之类的。 我也是，真的， 啊、 真的会开始过得比较健康，真的，然后会慢慢对于娱乐这件事情会比较可以。感到真的感到开心吧，像我其实很久没有因为看动画开心了，然后也是我开始就是开始习惯这种没有什么起伏的生活之后，然后就觉得说嗯其实就是虽然一开始很空洞然后很空虚，但是习惯这个空洞跟空虚之后，它就不是空洞空虚了。 嗯， 就是一种觉得，其实我可以人生过那么轻松，干嘛要像以前那样？ 对啊， 对啊。然后我也没得到什么实际上的好处，就是不讲说你修炼啊，或者是心理学到什么，就是实际上到底有得到什么吗？其实也没有。就像你可能每天学英文，真搞呗？ 干嘛？ 你刚刚是说经历吗？ 经历啊，什么经 历啊？ 对啊，靠北。 我想说你怎么跟我开黄腔，好好笑。 没有，我说很多人生经历。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经验，谢谢。我跟你玩法不太一样， 而且我也都很安全，所以我都不会真的有得到，他都会就直接被丢掉。 Oh. 等一下，我觉得让观众完全会误会我这样的玩的意思。我觉得我的玩跟你的玩根本不一样，好不好？ 你的玩是。那个真的在玩， 对啊，我是健康的，大家就是打麻将还是什么之类 的。对啊，我的玩好像是偏向对象应该就是男女这样，对 对，没事啦。 可是，但我也不是把他，我后来对他的心态不是拿来玩呢、欸，就把他当成那种排毒，你知道吗？ 嗯， 就是。把它当成类似像是我知道我这个需求，然后我去找一个人，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需求，就这样。 嗯， 可能就是因为我抱着心态是这样子，所以才不会晕船吧。 有 可能， 没有，我觉得你就只是喜欢不喜欢你的人而已。 哦，好像是。干，那我真的很怪。 没有， 然后 正常了， 搞不好，然后搞不好这个人，他如果有一天突然不喜欢我，我就又喜欢他了。 对啊。 哦。哦。哎，我刚刚有跟你讲那个，我现在这个对象，他晕我的迹象吗？ 啊、 我是在 podcast 讲的吗？ 对啊。 哦。反正 你强到忘记你讲什么了， 不是不是我 现在3:37， 我忘记我是私底下跟你讲还是是在这里跟你讲， 你刚刚才讲啊， 我刚才讲哦，刚才我问有点强了，太讲太久了，我这样讲几个小时， 应该，我看一下。我们讲了 看几个会议室， 我们一点开始讲的，现在3:38。 哦，我每次都讲大概3个小时。 没有，我们 每次都差不多 一个多小时。对， 嗯，酷。哦，我们先暂停好了，我先 好 先结束这个 就到这里。 对啊，不然你这里也剪也够你剪了， 对，够我剪。 OK， 好，晚安。 好，晚安，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啊，大家九月九号记得抢虾皮，现在已经 没错，虽然现在已经过， 现在没过啊，现在才刚九月九号，好不好？ 哦，真的哎。 对，是我剪出来以后，他们听到已经过了。 没错。 好。大家再见， 好，大家再见。